過面啦。咁啊，有人都參通咗啦。啊，原來啊，我個本性就係咁。啊，邊個面粉啦？啊，係我啊，我係見啊，原來就係咁啊。所以人諗起冷面自知啊，你自己見到啦，亦只有你自己明白。嗰啲人家，人家都唔懂啊。咁你將來見得清楚啊，就好似個桶底打破咗啦。咁啊，睇邊個面咧？咁所以我哋一定咧就要修呢個功德，但係千萬咧唔好修呢個福德。不過呢個咧係從呢個所謂向上一腳。當然我哋平時如果做人咧，咁係在未了生死以前，或在未曾修功有德之前，咁啊多做啲福德，結多啲緣啦。咁啊，都系一件絕對嘅好事，一啲都冇錯。你千萬唔好話發，你都話福德冇功德咁大啦。啊，咁我哋就唔收福德，咁啊慘啦。啊，咁所以福德我哋要做。不過咧，我哋而家講呢個理論啦。如果將呢個福德同呢個功德咧比較一下，咁啊，當然呢個功德就大過呢個福德。福德嘅好事就不如呢个功德啦，所以六祖大师佢最后仲讲两句啊，佢已将受福的欲灭罪啊，后世得福的罪还在啊，唯有呢个功德之念，唯有呢个功德嘅修养，先至可以啦了我哋嘅罪业，所谓罪从心起啊，亦都将心去忏悔。我哋點樣將心去忏悔咧？也就靠我哋自己用功啊！靠我哋自己呢個自心嘅修養。咁啊，我哋呢個自心嘅修養，修養得好，修養得有功啊！咁我哋自心嗰啲罪業就消滅，從此嗰啲罪業咧唔會再生起，你就唔會再墮落。咁就名為嘅就功德。如果你話修福想滅罪啊！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，所以话后世得福之时，你虽然有福报啦，啊，你今生收呢个福恩，后世啊来生啊，咁啊有福啊个果报啦，但系呢个罪都还在啊，你正在求福之时，咁啊你都亦都啦吓，做咗呢个罪业，嗱，有咩证明咧？好似呢个观音诞。咁啊，好多地方咧，嗰啲香火廟啊，即係觀音廟咧，好旺盛啊。咁啊，佢哋咧，你講拎啲咩嘢嘅拜咗呢個大燒珠嘅拜觀音菩薩啊？佢仲有一樣咧，阿妻啊，我啊親眼見過啊。咁啊，呢間廟咧，佢就老祖啊，今日咧佢知道啦，觀音大啦。咁啊，亦都鎖近嗰啲鄉村或者近海嘅地方嗰啲漁民啊。嗰日咧，好多人啦，大隻大隻燒豬啦，咁就拜菩薩，多謝菩薩保佑個風調雨順。咁啊，呢個廟嘅人亦都知道，佢老祖啊，佢就拎住一個金板，拎張大刀啊，刀喺呢個神台上面。咁啊，你唔出聲噶啦。咁啊，嗰個拜完觀音菩薩咧，咁啊，佢就為就多謝觀音菩薩，多謝呢個廟嗰啲人啊，同佢服務。嗰只燒得最好嘅地方咧，佢就斬一嚿得放個金板先。咁佢哋就走㗎啦，佢有佢哋嘅分啦。咁佢哋一走咗啦，呢間廟裏面嘅人啦，咁嗰個燒豬肉呢佢就照食海啦。咁嗱，就拜觀音菩薩。咁觀音菩薩大慈悲啦，咁係人都知㗎啦。你就算唔懂佢呢個內容，唔解呢個意思，都寫明係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啦。或者係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。都標榜住啊，大慈大悲呢個目標好鮮明，但你偏偏要殺只豬啊去拜佢，咁啊與佢呢個宗旨就違背啦。咁啊，既然與佢呢個宗旨違背啦，咁佢又點保佑你咧？佢冇法子保佑你嘅喎。所以呢啲咁樣咧，你雖然阿觀音菩薩咁啊求福咯，但係你同時啊劏只豬，咁有罪啦。罪與共福咧係兩件事啦，等話我讚下你一句係一件事，你梗係話我好， 我跟住啊闹你哋啦，又另外一件事噶啦，你马上个心啊就唔同啦，对我个观感马上变咗啊，好坏系两件事，界限清楚，不能混乱。咁你诚心去拜观音菩萨咪求福啦，一旦我都错事啊，杀只猪啊，咁呢个就罪过咯。咁拜观音菩萨个福报系有。亦此此善因啊，亦可以感到呢个福报。得个错时杀只猪啊，你结咗呢个冤，做咗呢个善业，唔系菩萨叫你噶，系你自己啦。所谓佢哋一方面就为神功啊嘛，咁第二句就即系为钱啦。咁为完神功啊，得餐食啦，而系你自己中意食。咁你拜观音菩萨之余啊，咁顺便劏只猪，大家得餐食下。咁所以好系拜观音菩萨。有福报，肯定。但系同时杀只猪啊，你就借咗呢个杀业嘅债，咁啊日后都要还啊。所以六祖赞叹啊，你已将收福，你话即刻拜观音菩萨咪收福啦？你都灭你个罪，你杀个只猪唔得啊！所以话后世得福啊，你拜观音菩萨之时种咗善因，后世有福报，但系罪还咗啦，你因为咧。同时杀咗只猪，啊，为着食两件啦，香香地嘅，你杀咗只猪，咁啊呢个罪啊，同埋呢个善啦，两件事啦，清清楚楚，咁啊，所以福系有生灭，福尽，你从前嘅罪业咧，亦都要，亦都要受，咁啊，但系功德咧就唔同啦。所谓功德，我哋呢个自心嘅修养，一得就永得啊！唔会话我了咗生死，断咗烦恼，啊到咁上下啦，又翻生死，啊又了，又有呢个烦恼，唔系咁嘅可能嘅，绝对唔系咁解释嘅。所以功德咧就属于呢个无漏法，属于出世法，但系福德咧乃系呢个有漏法。那是这个第三法。那么我们荣家大师啊，在这个进道歌里面啊，他也都有一个好好的譬喻。他说着相布施啊，天福都犹豫仰见啊，邪虚空。他说心力尽都见还堕啊，消得来生就不如啊。那他说这个人呢，如果着相布施，咁就福德啦，得啲无相布施咧就功德啦。但系家下咧，佢有相布施啊，咁我咧就做咗几多善事啊，做咗乜乜，咁啊成日咁啊拎住提示啊，佢呢个布施嘅相未除，咁佢就只系咧升到呢个天上享福最高噶啦，人间个福啊比唔上天上个福，咁啊天上个福咧。就比人间嘅福啊大咗唔知几多倍，不能比喻噶啦。咁啊应该系唔错啦。但系天福虽大，或者时间亦都好长，但系总有一日呢享完啦。啊，例如我哋嘅人一百岁分福啊啩，当时一百岁就都唔简单啦。啊，真系讲句唔好听，座上诸位有边一个一百岁嘅我都唔敢保啊，唔容易啊。如果心足啦，啊，咁啊，但系虽然系比普通啊六十七十蚊系长咗几十年命啦，但系总有日九年啦，过一年就少咗你啦，过两年就少两岁啦，咁啊一二三四七八九十，十个十咪即系一百年咗，咁啊总有日唔得个长啲啫嘛，咁啊升天享福，福报系大，时间系长啊，但系总有一日堕落，因为点解咧？佢唔系呢个出世之恩啊。佢唔系呢个功德嘅无漏善，乃系呢个福德嘅有法。咁啊，譬如乜咧？佢譬如有个人啊，佢恶煲个头嚟射箭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平射咧，可能呢个力量咧啊劲啲，射得远啲。如果同时都系出咁大嘅力，如果平射咧，佢会远啊。如果你恶煲个头向上射咧，佢固然佢又唔射得几高。你的力量有限，你即使射得好高啊，嗰啲箭啊，一射咁射上去，好似嗰啲烟花咁啊， 啊，你一撳個掣，嘣，咁佢就走咗上天啦。咁咪任你話幾高咧？300尺、200尺、1000尺、2000尺好啦嘛。咁佢上到2000嘅3000，不能再上啦。咁佢就跌落嚟啦，肯定跌嘅。呢個仰箭射空啊，只係徒勞無功啊。呢個箭力一盡，佢就跌翻落嚟啊。就譬如啊，我哋嘅人啦，雖然享福，你求福享福，而家唔論如何嘅長，福報唔論如何嘅大，總有一日完，總有一日咧享盡。咁啊，呢個福報盡，咁咪跌落嚟咯。就由於你有罪業啦，福報享盡，罪業就到啦，咁咪跌落嚟啦。所以話勢力盡，即箭還墮啊！你就招得來爭，唔如意。咁所以此次啊，個稱讚如來盡功德，就絕對唔係稱讚如來咧個盡福德，因為福德係有屬生滅法、世間法、有為法啦。唯有功德咧係出世法、係無漏法、係不思議法。咁啊，究竟佛有乜嘢功德啊？咁我哋亦都要交代一下佛啦。咁啊，有三十四智、五眼六通，所謂十法不共法，十力最無所謂嘅。咁啊，菩薩咧亦都份正佛嘅功德，但係如果菩薩嘅功德啊，望於佛咧，咁啊相差好遠啦。咁啊，唔好話中學嘅校長個學問啊，絕不能比唔上呢個教授。你就算係副教授或者助教啊，你望於呢個正教授咧，呢個正式嘅教授咧，你嘅程度都會差啲。咁啊，所以功德啊，菩薩都有，但係望於佛咧，就仲係差得好遠。所以此次係讚佛，不知正功德啊。咁啊，讚佛功德都讚莫能盡啊。所以此經話啦，佢話殺塵心念都可數之啊，大海水中都可飲盡啊，虛空可量，風係都無能接近佛功德啊！即係話我哋呢個心咧啊，諗乜嘢啊？一生一念，一生一念，其實一般人都唔知噶。佢話一定有個人可以知得數得出啊！佢話呢個大海裏邊嘅水，我點飲得盡啲大海水啊？真係你響灣仔或者佐敦道碼頭海邊一望過去啊，真係望無邊際啊嘛！咁啊，你點飲得個盡咧？咁啊，假使有個人能夠飲得盡，佢話呢個虛空就無量無邊啊，無窮無盡，亦都唔係一件實物，都話明係空啊嘛。咁啊，假使有個人咧，即使係無無上嘅虛空，佢都講得個字，或者咧可以啊量下佢有幾多。但係都無能接近啊佛嘅功德啊，咁啊形容啊佛嘅功德咧係好多好多，咁啊但係不幸文中話咧稱讚如來盡功德已，那係吉祥文，即係咧呢個普賢菩薩行願品最上一品，就係話普賢菩薩稱讚如來。呢、这個種種嘅事證功德之後，咁然後先係建築咧發起，咁啊同善財童子講啊，如來功德係不可量。咁啊，既然如來嘅功德係不可量，我哋點樣先至可以進入啊？咁不可量、咁大嘅功德咧，就一定要收呢個十大願王啦。咁而家先係轉呢個正題啊！讲呢个十种大愿王，十种大愿王为呢个方便之门，门就能通啊！我哋收呢个十种大愿王，能从呢一边咧系通过嗰一边啊，能够收十大愿王嘅人啊，可以咧通过呢种方便嘅行门而成就咧佛果菩提，得到啊无穷无尽嘅佛功德。咁啊，講下呢次啦。咁我因為今晚啊，仲要趕翻個屯門。咁下個禮拜咧，咁應該我就好忙嘅。咁啊，為著大家咧，唔好啊缺少一次啊。咁我都照樣啦嚇。同樣嘅時間， 咁啊趕出嚟同各位結緣，不過可能你早幾分鐘趕住翻去，咁啊向下問唱，扶一下星期二。 宝贤菩萨行愿品，今日我哋今晚要讲嘅就系继续所讲嘅经文啦，系告知菩萨及善财贤善男子如来功德，假使十方一切知佛经不可说，不可说佛刹，极微尘告劫将续演说。不可穷尽。咁第一句经文告知菩萨及善财贤，咁就成上文啦。咁普贤菩萨称赞如来嘅慈圣功德已经之后，咁普贤菩萨就同花言海会。一切嘅诸大菩萨众，咁我哋讲到呢个菩萨众啊，咁佛经里边咧，有关呢个众字啊，就有好多种嘅意思啦。咁有一种咧，佢就发起众，就系我哋呢个法会系由边一个人发起嘅啦。咁佢有发起众。例如好似《楞严经》，就是阿难尊者自堕淫室而发起的，就等于说这个楞严法会啊，是为阿难尊者咧而讲的啊。咁啊，以阿难尊者自堕淫室为发起。咁啊，如果现在一路演变到我哋今日啊，例如我哋家庭寺每一个礼拜。逢系二，即系礼拜二啊，咁我到呢次同各位结法缘，咁当初亦有个发起人，咁呢啲名为佢就发起众啊。咁第二就系叫做当机众，就专门咧系为某一部分人讲嘅，咁啊叫做当机众啊。好似旧时我哋亲近海人老法师嗰阵时。咁啊，有人家请个老人家到外边去讲经啦，咁啊，我就当然就跟埋去啦。其实啊，老法师啊，佢系为边个人讲经咧？可以讲咧，系为我哋呢个几个亲近佢嘅人咧而讲啊。虽然在座每日，说不定有时三千八人听，有啲地方偏僻啲，或者一百几十人听，人不论多少啊。但是可以讲呢，一般来讲都是结下缘，佢听咗就算㗎喇。咁但你认真去学㗎呢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呢班呢常常跟住佢㗎。咁我哋常常跟住佢，或者即使呢外面呢冇人家发生筹办呢个讲经法会，请过去讲经，咁佢返上大屿山呢，我哋亦都照样跟返去呀。咁日日呢佢教我哋，咁呢种咧，我哋嘅听经嘅人啊，学经嘅人啊，就系佢就当机众，任何一部经典，咁佢咧系为佢呢班学生而讲啦，咁佢就当机众啦。咁第三啊，就叫做知缘众，缘众咧就系话佢虽然听经，但系佢又听唔懂喎。咁啊，但系唔系话听唔懂咧就唔使听咯。我哋要明白啊，佢点解听唔懂咧？就因为佢冇咁嘅善根啊，或者咧，因为冇咁嘅善根咧，佢就冇乜嘅感兴趣，只系咧啊，咁啊入家嚟坐一次听啦，咁啊佢要听下啦，究竟讲啲乜嘢咧？说不定佢就唔系咁坐。但系从呢个佛法呢、這个善根呢方面嚟讲啦。所谓一力二根都永为道种啊！你只要听过一次佛经，响呢个佛法嗰次嚟到啦吓，听下，咁你亦都啊种下呢个善根啊！咁啊，从前有一个乡下嘅地方啊，有一个人种田， 咁啊鄉下地方種田就少唔免有隻牛啊。咁啊啲牛都有啊，就可能咧呢個睇牛嘅人咧一下多忽，咁啊冇綁住，亦都冇人管佢啊，咁佢就到處咁啊走啦，係影真自由。咁啊突然間咧嗰日咧有間廟啊就曬藏經。咁啊廟裏邊曬藏經有規矩噶喎，佢唔日日曬噶，一年360日，只係一日六月初六，就係、是、為一般啊所謂大叢林有藏經嘅地方，六月初六咧係曬藏經嘅。咁啊曬藏當然前廟嗰啲出家法師都幫手啦，上至大和尚，下至小和尚。咁啊，人人都出到外边啦吓，摆好啲台，有啲经咧，或者一含一含，或者一步一步，摆得好好，久唔久啊翻下，同时最紧要要睇，因为万一天气变咧，真系要马上要收啊，一突突就唔得掂啦。咁啊，嗰只牛啊，佢就突然间去到啲藏经嘅地方，咁啊，佢都算好啊，佢咧就冇去赤烂。或者咧係咬爛，而係咧咁啊，跟住一行行嗰啲藏經啊，咁啊用個嘴咧去聞下聞下聞下聞下聞下，啊咁啊佢發出睇算得點？雖然你冇咬爛啊，冇整壞啊，你響算聞啲牛嗰啲口水滴落佢都係唔清淨啊嘛，咁啊即刻咧就趕佢扯啊！咁呢只牛都硬係唔中意嘅。咁啊冇得辦法，佢硬係咁啊！你如果你認真啊鬥強咧，你擁啊真係擁佢唔喐噶喎！你個人嘅力量擁唔喐只牛噶，佢最多唔反面，唔揾嗰只牛角咧吊你一下子先係好彩啦！你真係你想擁佢啦，佢唔聽話，你擁佢唔喐噶，你硬係唔走，你睇下跟住咧，慢慢學學咁嚟去聞啊！咁嗰啲法師都冇咗佢嘅辦法，但係站在佢嘅立場，你梗係啦，你萬一今日踢翻咗。或者覺得口水滴落啲經書，咁係一件大事喎。咁啊，結果呢只癲嘅牛都係癲一家嘅人，咁就揾翻嗰一個牛嘅主人嚟到。咁啊，當然佢熟啦，咁啊牽佢走咗。咁只牛啊，後來死咗啦，咁啊總有一次死噶啦。咁我就投生，就喺佢呢個左近，就喺佢呢個左近啦，做翻呢個人。一人咧，咁佢後來大哥啊！讀書好聰明，好聰明。結果咧，佢高中大官，佢就響翻佢呢個當地嗰時啦嚇。咁啊做官，做官咧，大家一向咧，佢都唔信佛嘅，佢唔信佛啊。但係佢有一次咧，佢就去翻呢間廟，佢從前做牛啊，聞過藏經嗰間廟。咁佢入到廟裏邊啊，當然啦，你係個大官啊，咁啊呢個知客知府啊。因為呢個公關主任啊，咁啊唔使講，好客氣就好禮貌咁啊招呼佢，咁啊招呼佢食完齋之後啦，咁啊梗係參觀下，咁佢去到呢個藏經樓啊，嚇佢好似咧，好似好靈感咁樣，咁佢入去睇下，但係佢從來都冇讀過佛經啊，咁佢一睇到啲經咧，好似好熟悉，好似啦嚇，腦筋裏邊啊。好似曾經都見過咁樣，但你佢自己諗下，我呢世人都未人睇過藏經啊，都未曾見過佛經嘅，嚇、啊！好似點解好似咁熟咁咧？咁啊，當時咧呢、這個廟嘅主持人啊，咁啊都係一個過來人，一個用功嘅人啊，咁我同佢講啦，個某人啊，佢話你今生所以不做大官，乃至到你見到嗰啲佛經。你雖然未曾睇過，而又似得咧，好似好熟。佢話因為你畜生啊，佢話我可以好老實同你講句，你畜生係一隻牛，係我哋左輪右嚟一隻牛。有日都甩得成牛繩啊！你得到半日嘅絕對自由，咁我哋啱啱曬藏經啊！咁你就響試啦，一行一行啲藏經試啦，咁啊聞下控下。好似好留心啦，咁佢自己睇，佢话你即使少少嘅时间啦，佢睇嗰啲经文嗰啲经啊，你就种下呢个善根啦， 所以你今生为人就开智慧有聪明，你得到做大官有办事的能力。佢话你现在入到呢个庙，等于你系旧地重游，所以你见到嗰啲藏经咧，好似都叫似曾相识啊。其实你呢世人根本就未人睇过经，但呢个系完全你宿生啊嗰种嘅善根啊，你曾经睇过经中嘅善根啊，所以感到你今生啦、啊、吓，好似啦好熟悉咁样。咁所以呢种啊见时状咧，就系话。他虽然坐住他又不懂，但是他能够生个灰心来听一下，都算是种下这个善根，结下这个缘，所谓一粒二根都永为道种，那么定为日后这个解脱的善根。就因为他当时不懂，亦都不是先为他而讲，咁啊，应该点样先清佢咧？咁啊，佢就跌严重啊，即系跌下严。咁啊，第四种咧就叫做影响重啊。咁啊，影响重就讲菩萨再来啦。所谓一佛出世，得千佛扶持啊。例如我哋现在所熟悉嘅观音菩萨、地藏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乃至其他诸大菩萨。都是古佛再来以扶持释迦牟尼佛的佛法，所谓影响于当时，那么在当时这个法会里面，不单有佛讲经说法，亦都有很多菩萨在这里影响这个大众，认为那么诸大菩萨都尚且亲近神，那么我们的不是大菩萨，可以说是薄地凡夫啊，是一个凡夫俗子，咁啊望于菩萨啦，仲相差好远喎。咁啊菩萨都尚且亲近佛啦，咁我哋点解唔亲近佛咧？咁影响呢个大众，咁所以呢个众咧就有四种，就有法起众，有方基众，有结缘众啊，就有影响众。咁啊二就话告知菩萨，我哋从呢个本嚟讲。可以说他们是菩萨再来，是古佛再来，属于这个影响众。如果以这个眼前来看呢，我就可以说他是当机众。佛呢是为这一班大士，即是大菩萨呢，而说起这一部花严经。因为花严经呢是佛呢成佛最初说的一乘大法，是唯一部分啊，所谓大菩萨而讲啊，咁所以呢个菩萨呢，亦可以讲为叫做当机众，及善财言，咁啊善财就善财童子，咁啊善财童子啊，在呢个花严经里面啦。他就是我们一个青年学佛者的榜样。那么如果每一个青年人啊，即是初发心学佛，包括你出了家，以共呢你是未出家而是初学佛，你就要有善财童子啊这个五十三参那种的精神。那么善财童子啊一共呢他亲近了五十三位大善知识，那么去参学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年轻的学佛者，那么有没有这个善财童子这样的恒心啊，去参五十三位善知识呢？啊，那么这件事呢，那么奉劝这个青年学佛者啊，就应该呢就要学一下善财童子，就以善财童子啊做榜样。咁啊，二就话善财，我哋有三种嘅解释。第一种咧就约呢个因缘，即系点解有善财童子啦？就系佛在世嘅时候啊，文殊菩萨响个地方，佢就福城啊，响东边。咁啊，有个林啊。 就叫做庄严同多士林。咁啊，其时呢个城里边咧有一个长者寺，咁啊佢座下就有500个童子，就以善财童子咧系为上首，系为第一位。咁啊，由于善财童子出世嘅时候，咁啊跟住而来咧有好多嗰啲七宝啊，好似从地涌出咁嘅。咁啊，印度咧有一种风气啊，凡系每一个小孩子出世，佢屋企不论有钱冇钱咧，都梗系请一个占卦算命嗰啲人咧，佢占一占，问一问，睇过呢个小孩子啊，日后系将来做啲乜嘢，系富有抑或系贫穷。咁啊，当时呢个相师同佢一睇一占啊，佢话此子将来啊有大财富，所以称为咧叫做善财。第二就系从呢个法嚟解释，即系以呢个佛法嘅道理嚟到解释。所谓善财者财啊，乃系呢个世间嘅财宝，亦有咧呢个出世间嘅财宝。咁啊，世间嘅财宝啊，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每一个国家都有佢个流通嘅货币，例如我哋家住喺香港，咁啊以正常嚟用嘅就系港币啦。咁啊，但亦都好多人啊，保有黄金啊，保有英镑啊，保有呢个马克，所谓世界上嗰啲币值稳阵嘅，唔容易咧贬值呢种变更啊。咁啊，呢啲币值咧，香港人都好中意咧保持嘅。咁呢啲都系财富啦，但系财富啊就通于善恶喎。有钱啊唔一定系好，但系亦都唔一定系坏，可以好，亦都可以坏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将我啲财宝啊做善事啊，在佛法中嚟讲，所谓共僧啦、供佛啦、修塔庙啦，或者铺佛金啦，都是属于功德事。咁如果以世俗嘅眼光啊，所谓修桥整路，例如现在开始入冬啦，虽然家下唔系好冻啊，但系如果唔系喺屋企喺外边啊，都凉风都几冻下噶。好似我喺屋家喺里边啦，我都觉得热，但系我行路嚟嗰阵时咧，嗰啲风啊觉得吹到都冻冻地噶。咁如果嗰啲无家可归嘅人啊，咁我哋呢个时候送佢一束仙啊，咁或者送佢一张棉被，咁可以讲咧，就叫做及时雨啊，亦都可以讲咧系雪中送炭，系一件啦，用呢个财宝啊，用得咧好善嘅事。咁但系一般嘅人都系吉祥天花。即使對方咧點樣我話，但係佢有權勢，自己為著咧高攀呢個權貴啊，佢就將我啲錢咧，可能啊就錦上添花，人哋唔需要嘅，佢都要送去，咁就變成佢啲財寶用得咧唔自然啦。啊，又或者利用佢自己呢個財寶做其他嘅壞事，嗱咁啊好簡單啦。假如我哋在一個月之前，嗰啲美金啊，跌到1.9697，嗱咁啊，从呢个数学嚟讲咧，系人都识噶啦。平常我就打1蚊工，啊，假定可以买啲1斤米，但系今日美金起一价咧，我哋咪半斤嘅咋？今日呢1蚊银钱就贬咗50%，真系嗰个时候咧，真系贬咗40%几噶啦。咁啊，但系我哋所知人工系咁多。但是那物价都高了，即是银纸贬值。但是那些有钱的人家呢，他们起势这么收集揸住那些日常所用的所谓柴米油盐，他不放手有这么多钱就入那么多货，那么尽量的奇货可居，人家没得吃没得着，他有眼看不到啊，他就希望那个尽量起贵啲， 咁佢哋借呢個機會咧發一筆財，咁就變咗咧佢啲錢咧就用得唔善啦。咁如果佢在呢個時候物質貴啊，而佢盡量將嗰啲嘢啦嚇平啲，或者最好啊對嗰啲窮苦嘅人，佢盡量幫助，咁呢個錢咧就叫做用得善啦。咁用得善就係自己求福。如果用得惡咧，用得唔正常啊，自己咧就係造罪業。所以世間嘅財富咧，係通於善，亦都通於惡。咁啊，二就話善財童子，佢呢個財咧，那係出世嘅發財。咁乜嘢叫做出世嘅發財咧？就如我哋剛才講啊，咁啊嗰只牛，因為聞過啲藏經啫。咁佢畜生啊，闻过一次，佢来生咧就转过为人做大官，呢种就系属于发财，就系以呢个法嚟到敬仰我哋自己呢个身心啊，以法以呢个真理嚟到洗净啊我哋呢个自心嗰啲垃圾，咁啊使到我哋呢个自心咧清清净净。呢種清清淨淨，那係一德永德啊，唔會咧發生任何嘅問題嘅，只有利益，唔會有禍害，所以名為佢哋出世嘅功德發財。我哋再進一步就可以成佛，可以咧解決自己呢個生死啊，圓滿無上菩提。咁呢種係佢哋真正個發財，所以稱為佢哋善財童子。咁因為佢咧對於呢個佛道理曾經五十三參善知識啊，對於佛教個理論咧唔單信解以共行，亦都得到進入果位，所以稱佢為童子咧。因為佢天真爛爛啊，我哋自己呢個佛性咧可以講一塵不染。无所谓菩提烦恼啊，亦无所谓生死涅槃，好似一个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，所以称佢为童子。咁啊，第三咧就从呢个因果上嚟解释，就系因中啊广修万行，广修众善。咁啊，因中修万行，因中修种种嘅善根啊。咁佢果上咧就萬德莊嚴，咁所以稱為咧叫做善財。咁啊童子咧就係説明啊，我哋一個人學佛咧唔一定咧要年老嘅噃。咁啊我有陣時咧都勸下啲老人家，就包括我自己在內啦。咁我哋應該咧啊就要多啲念佛啊，或者拜佛啊。總之對呢個道心咧多多嘅精進修養，但係好多都係客師啊。佢我都未到七十歲，咁啊早咧我個仲後生係嘛，咁啊等到我七十歲食長糧嗰陣時啦，咁啊先至啊修行啦。其實啊有幾多個啊七十歲啦，唔簡單啊。所以出家人咧有一種啊苦行頭陀叫做重間住。佢專門住喺死人堆嘅地方，咁啊點解咁好地方唔住死人堆咧？實際上咧就係提醒自己啊，你左鄰右里都係嗰啲死人啦，喂，罪也難免啊，只係時間遲早嘅啫。咁就提起自己呢個善心啊，仲有咩嘢好作惡啊？仲有咩嘢好事啊？咁啊應該多種啲善根啊！咁我響。新加坡講經啊，我講了成十次啊，其中喺自道庵咧，住嘅時間咧係最長。咁啊，自道庵咧，新加坡好多嗰啲廟啊，佢都係包埋做呢個火葬嘅事啊。咁啊，日日咧都有好多人咧送去呢個化身廟化身。咁啊，新加坡仲比香港好啲啊。咁啊，出葬咧出殯啊，仲可以遊下街嘅。咁啊，打仗以前香港出殯都好好睇噶，有佢兩點鐘都睇唔曬咯。我都睇過好多次啊，舊時真係舊時啦，啊喺呢個廟街啊， 有埋啲廟家都好多嗰啲儀仗譜啊，咁啊一到啊有人家死咗啦，啊嗰啲儀仗啊好好睇啊，咁啊兩個鐘頭出殯啊睇唔曬啊，咁啊我都睇過好多啦，但係家下香港冇得睇啦，唔準啦，啊新加坡仲準，都仲有得睇新加坡啊，咁啊所以我每次中午啊呀先瞓瞓下覺，嚇、啊、聽個吱吱喳喳咁啊響啦，咁啊我啊識去睇下啦，其實我唔係睇住睇下個燈籠，真係十個人入嚟啊，好少七啊四啊，都係五十有九啊，咪即係得五十咯，係嘛？啊咁六十有二咪即係五十九，咁啊即係諗諗下自己啦嚇，亦都 almost 差唔多啦，嚇、啊、差唔多啦，咁啊所以啦嚇，睇咗呢啲咁嘅嘢多啊，你就變成一個人咧就唔好咁認真啦。所以話呢種咁樣嘅情況咧，唔係話消極，唔係消極啊，唔係話叫你壯志消沉，而係咧我就明白呢個萬事嘅無常啊。所謂世事咧冇一樣嘢真實嘅，咁我哋就要響呢個無常嘅萬物之中咧，我哋要吸取、要認取啊呢個真相，在呢個生生滅滅嘅萬法之中啊。我哋就認取啦，呢個不生不滅嘅本性，點樣認取啊？點樣去吸收啊？咁就睇你自己用功啦。你能夠在呢個生滅無常嘅萬物之中啊，能夠體驗到自己呢個不生不滅嘅本性啦，咁你呢個人啊，呢一生咧就唔怕白走一次啊，就唔怕交白卷。咁啊，如果你話一生人混混沌沌咁樣，飲下食下瞓下玩下趯下走下，咁啊得閒冇事咧，真係有啲人啊，有啲人咧好多係咁啊。其實佢好攰噶啦，佢個精神已經好疲倦啦。嚇，佢睇到四四方方寫得佢中意搞四圈嘅，佢唔打翻四圈咧，佢硬係瞓唔着嘅。咁呢種啊的的確確啦嚇，係浪費呢個人生啊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咧肯將嗰啲有價值嘅光陰啊，嚟在呢個道心呢方面多用啲功啊，用啲多向啲善，咁啊肯定咧，你即使一生唔能夠了死啊，咁啊日後咧你都會得個好處。咁啊，所以現在以第一個就講善財童子，童子啊就表示佢千千萬萬呢個佛性咧，無所謂老年。佛性啊，无所谓好歹，佛性无所谓有无生灭，如果不生灭，本来就系咁样，只不过迷你唔认取啫。你一旦觉悟认取，本来就系咁样，就好似嗰啲小孩子未曾懂性嗰阵时啊，佢好天真烂漫，无所谓好丑，佢唔识得咁多分别嘅。咁啊，再其次咧。以善财童子为当机，就是说明我们入道啊，不要等到老年，千万啊不要等啊。咁如果有一类的人，他从出世至到四十五十，他都未曾听到佛的名字，或者都未信佛，咁啊冇话讲，旧时我唔知啊，我一向我都唔懂啊，咁啊善助。但是由你懂得又开始咧，你就应该要加一把火啦，好似煮饭咁啊，咁啊水滚啦，差唔多收水啦，咁你唔再烧一浸火啦，咁啊嗰啲水唔干得透，嗰啲饭唔发得起嚟噶啦。你在呢个时候咧，就要加一把火，好啲等嗰啲米啦吓、发起嚟，嗰啲水都收晒啦，咁你然后咧先至收火啊，搵一炭焗一焗，咁呢煲饭咪又香又热又新鲜咯。如果个将近要滚，或者开始滚咗冇嚟，你就收咗火啦。你唔再加包，我仲收咗火添。呢煲饭咧唔汤唔水啊，就变成冇用啦。又未成熟，连食都唔食得添啊。咁我哋用功都系一样，我时刻咧要加一把火，呢把火咧叫做智慧火啊，就唔系嗰啲蠢钝嘅愚痴火，就系我哋呢个心里边啊。所謂嗰啲嚇煩惱太多啦，我哋要用呢個智慧火咧，先至可以啊清除啊我哋呢個心裏邊嘅垃圾啊，咁啊然後咧就得到 我哋呢个天性本体显露。啊，咁啊，如果呢个人有福报，或者个自细啊，就有机会入庙，或者喺呢个庙嘅左右长大，而又等呢个大过咗之后，亦有机会咧同啲法师接近，有机会咧听下经，或者自己念下佛，呢个系好大嘅善根啦。咁你哋应该咧就系要争取时间，在工作之余啊，自己咧向菩萨之前啊，好好地咧叩多几个头，或者吓念多几句佛。咁啊，点样念？点样叩头？咁啊，底下咧有好多嘅段落啊，会同各位咧介绍啊。咁啊，呢个等佢以下啦，系再解释。所以现在呢个善财童子，乃系啊呢、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嘅当机众，所以普贤菩萨称赞如来正功得已之后，咁就同在位嘅大菩萨啦，以降善财童子就开口啦，同佢哋讲话啦。个善男子，嗱个善男子咧就包括诸菩萨，同埋包括咧善财，因为佢纯心向佛，通名为咧叫做善男子。咁啊，有人今问一个法师唔公平噃？咁啊，成个男子你知冇份？咁啊，你又值得问啦。但系呢次咧，就我哋可以讲，亦都肯定包括善女人。不过咧，就我有一句声明，都系女性嘅平等啊。但系呢个月相呢个各人唔同，所以就有呢个男女嘅分别，系亦系咧呢个生死嘅来源。咁所以一般个佛经里边嚟讲咧，多部分咧